去甜蜜已经不能重来，一面面的镜子一遍遍依赖你，现在的我已经学会要放弃，一句句我爱你，一张张模糊的照片，因为情经不起非常人的等待、考验编织的感情。 谁能比我花俏，风月创业神魂颠倒。